just good night. I feel so bad tonight. I drink so much coffee.

上一双一颗心，心里成就空，几颗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，天浩浩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三周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三周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三冬。

那点微笑流泪，眷恋黑暗。

祝我们快乐。

有谁、哦哦、拉着我紧握着我，如何拥抱唯一的我，

再自找折磨，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晚睡的姑娘，你听

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，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最荒唐，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十七点。 阳台上待看。

北风过，树未动，夜夜只为花相守。远知秋，远知柳，有你在左，我在右。说太多没有用，有缘会长相守，又何必强人留？为了红颜独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雨舒，偶有彩虹，万种愁皆是。